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三池元俊赠送了礼物。金正恩同志精力充沛的领导旨在把两江道三池元郡圆满地建设成为一个山区的样板标准郡的工作。他向三池元郡赠送了郡农业生产所需的数十台拖拉机和很多教育设备。